个背叛已经伤了我太深，不知是否应不应该太认真。也许你以后会改变自己，但我已决定必须离开你。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 every day， 只想看看你的脸，想念你，想念你，想念你的欢笑，这颗心 girl,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. I never meant to make you cry. But in the end, you never even said goodbye. Goodbye. 持续高温，杭州街头呢出现了装满免费饮料的爱心冰柜，给快递员、清洁工人、外卖小哥、交警提供不限量的冷饮还有雪糕。冰柜没有人看管，全凭自觉领取。意外的是，几天之后呢，冰箱里的东西反而更多了，非常的暖心。 你喜欢吃芒果吗？有的人可能会嫌弃果皮上面有一些褶皱的那种芒果，觉得可能这种芒果不新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恰恰相反，这样的芒果才更甜哦。虽然放置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它多余的水分呢得到了蒸发，糖分呢留在了果肉里面，这个时候的芒果是最甜的，口感也是最润滑的。建议呢，你可以选一些果皮上面有一点褶皱的芒果。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场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

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，比他依恋我，什么都需要我。无奈你有多么讨好我，未可开花结果。 So white， 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。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，萦绕在我的心怀。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，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飞快，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你会不会每天都被事情追着跑，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？很多有经验高效的职场人士呢，他会利用下班之后的一点点时间做四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一下桌面，两个桌面，一个办公桌的桌面，还有一个是电脑桌面。第二个呢是处理没有读的邮件信息进行标注。第三个呢是写下还没有办好的事情，避免第二天慌乱。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忘了跟你还在战斗的同事们说一声再见，今天下班的时候就试一试，好不好？

有给我这样的臭脾气，不知道你有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收拾 No 你知道我有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有给你这样的耍甜蜜，你知道我有给你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设定0932313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0932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，那些初春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0932313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的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。